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天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完全职业的相声演员。因为我不是任何一家国营艺术团体拿工资的，哎，这职业的这个演员，但是呢，我的从艺经历啊，倒很职业，可以说是这个新社会的呀旧艺人。那么“新文哏”这个提法是我提出来的。相声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从清末文化人的加入，清门混门两种风格的结合，到解放之后，侯宝林先生的相声改进小组。把相声赋予新生，到文革的相声的断层，到文革之后相声的复苏，经过一系列这么长时间的积淀，在新相声方面还没有一个专属的名词，哎，或者是专属的风格，现在起码没有。所以呢，这两天呢，我想跟大家聊聊相声的话题，说说我的这个新文哏这种新思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儿的徐徐到来话北京，咱们就聊聊，哎，起源于咱们北京的相声。那么您也听出来了，我这个嗓子不太给劲，最近这个天儿比较冷啊，有点感冒。您呢，就是包含着听，我呢努力的说。待会儿呢，咱们还是给您放我的相声。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其实啊，我一直都是跟着传统走的啊，一直都是一个完全的复古派。包括呢，小时候学的这些个，您像我七八岁开始学相声，老师呢教你一招一式怎么样，这完全是那种复古的。我小时候八九岁，我的朋友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您想，一堆这个60、70岁的老头带着一个7、8岁的小孩玩，这也挺有意思。那么在小学1、2年级的时候呢，我们的街坊啊有一个曲艺世家的老先生，叫什么呢？叫马增坤。这老先生现在已经去世了，94年去世的。那么中央台呢也播过他的评书，就是罗家将。这个老头啊，没有老伴儿，没有子女，没有退休金，很苦。当时呢给东华市文化站看门，哎，我就觉得这老头很有意思。他跟哪个小孩啊都不太这个太亲，为什么？他的脾气比较倔，但是他唯独喜欢我。那么他呢把我带上了曲艺这行。那么我们这行呢，上了船就下不来了。就是第一，你爱上这个东西了啊，比方您从来不看球，哎，一下您爱看球了，通过一场球或者怎么样您爱上足球了，那以后只要电视里一播球，您就会专注的看。那么再者一个，你入了这行以后呢，就用艺人的眼光看问题、想问题了，那一辈子都这样。就好比那个《骇客帝国》， 那电影，你吃那东西以后，你看的东西就都不一样了。那么它不像这《骇客帝国》一样，你看到东西就全是坏的了，但是呢你看到的是另一个这个角度的这个社会啊，你想问题的方式都是艺人的方式了。所以进了曲艺这行，您就上了贼船下不来。哎，所以小时候我跟他呢学过三弦，弹三弦，学相声，后来又学过单弦啊，评书、大鼓等等。那么后来呢，我们那个文化站的那个科班呢，等于又来了几个新的老师，啊，教相声、教评书等等等等。我小时候就是学相声就学传统的，哎，老师说教你段新的不学，我就学传统的。那么当时呢，我呀，在1990年左右那会儿恢复传统庙会，我就在庙会上跟老先生说相声了。因为在当时呢，一些个特定时期退下来的老先生，后来呢就没再进入专业团体的这些人，虽然说是现在话叫业余，但是当年曾经干过专业。哎，这些老先生没地儿演怎么办呢？就都去庙会上这种地方演。那么我呢就跟着他们去演，就好像当年的这个撂地似的。现在想起来其实挺苦的啊，但是当时不觉得，自得其乐。为什么？因为不为挣钱，就是为玩，就是为喜欢。我在庙会上最多的时候一天说过五段贯口，那会儿我刚10岁左右啊。您想，拔扇瓶说3番都是整段的，这算一段贯口，就这个节目一天要演5遍，那观众肯定很欢迎啊。你说的好不好再其次，小孩啊，10岁的小孩往台上一站，当当当当当当，好，能连着背5-6分钟一个贯口，这个又有精气神，这字儿又错不了，气口也对，而且连着说3番，莽撞人、苦人，这小孩子，那肯定是观众欢迎。您想呢？这种庙会啊，撂地演出，现在咱们也有，咱逛庙会到春节的时候都看得见，是吧？上来一个人说一段，要好呢，底下人听。这人只要一下去，这节目一完，呼啦一下，底下人就散了，啊，甭管下一个节目好不好，人不听了。为什么呢？冰天雪地的，人家还抱着小孩扛着背着，就在那儿看节目，看5分钟，脚都木了，就得溜达溜达走了。啊，因为咱们北京这老百姓们有素质，所以人家在上面演的时候，尽量底下不走。只要这节目一演完了，哎，报幕员一报下一节目，呼啦底下就走了。为什么得活动活动？人逛庙会不是光为看节目啊。那么你上去就得重新把人给拢回来。哎，我这小孩呢，当时是占大便宜了。为什么呢？大伙觉得新鲜呀。哎呦，上来俩小孩，或者一个老头带一小孩，才10岁啊，穿着小大褂往这一站，小大人似的，这有点意思。还有那哄孩子的，一看，哎，你看小朋友跟你一样的小朋友还能说相声呢，咱看看，哎，人就不动了。所以我上台的时候，往往底下走的人不多，这样呢，呵，自信心很强，当当当，再一说，再一背，底下再一鼓掌，所以当时的那种锻炼，哎，还真是对后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我小时候呢，可以说非常排斥学这个新相声。我记得呀，我在12、13这个大概这个岁数的时候，我们团里呢新来了这个一个老师，老师也特别好啊，就是马桂荣老师。这马桂荣老师呢是一个著名的相声作者和一个著名的相声教育家，是一个女老师。她有很多的节目啊，这个写过很多，包括一些个著名的这个段子，比方李金斗先生这省略语等等吧，有很多很多的好段子都是他写的啊，什么姜昆、冯巩、李金斗啊，这个陈永泉啊，这个侯耀文、高英培都说过他写的段子。哎，这老师呢当时教我就说，你得范儿太老，你得啊学新相声。我说就不学，就因为这个我跟这个老师打起来了，我把老师气哭了。那老师像一个女老师，当时也都是中年了，40-50了，愣让我一小孩给气哭了。这老师后来跟我说，我们喜欢相声啊，也是喜欢传统的，我们小时候没地儿听新相声去，我们小时候听都是传统的， 但是你们现在不能光说这个，你们必须得改革，哎，出新，你们这思维得改变。我不成，我就说传统的，我不说新的，新的不好，我不爱听，真把老师给气哭了。后来现在呢，我再见着这个马老师呢，我还跟他说，我说这当年啊，这是我不对啊，您也别生气，我是小孩儿，哎，这马老师说是你现在你看你写了新写了多少段子，你自个儿也明白了，这个相声必须得出新。我说对，这学传统的这是基础，但是呢必须得跟上时代。你现在还说清朝的相声，它是有功夫也有韵味，但是跟时代不合拍，那听你的观众肯定越来越少。 徐徐到来话北京，京味文化最动听。 得，刚才呀、跟您聊过了这个相声，以及我对相声的一些个看法。这个呢，其实也是我的一个访谈，一篇文章，叫做《新文哏新思维》，这也是收在了我的这个散文集《新鲜猫史》当中。今天呢，咱们聊的是上半部分，明天的节目啊，再接着跟您聊下半部分。那么下边呢，咱们来欣赏一段我跟王文林先生表演的相声，这也是我们2010年10月表演的现场录音，新八扇屏。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是听听前面的电话部分，明天咱们继续听后半部分。但是这个电话呢，哎，就是全新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相声必须要出新，哎，观念上要出新。你无论是旧瓶装新酒，还是用过去的思维方式填入今天的笑料，哎，必须要出新。那么您听听这个八扇屏在我跟王文林先生的嘴里将会是怎么样一个味道。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 多亮的。一上台这个掌声就可以听出来了 啊， 大家伙很欢迎王先生。 王先生的相声观众有评价， 你说什么？ 色香味俱全。 我是川菜是怎么着？ 怎么叫川菜？ 不是，我怎么色香味？ 就说您这个相声 啊 很有韵味。 哦， 韵味十足 啊， 而且好，观众对您有评价。 有什么评价？ 王文林特色。我老听见有人，尤其女孩说的多。 我不是那岁数了。 什么意思？没明白，没懂。 不是你还没懂？人说我特色。 不是，人家说王文林有特色。 哦，有特色。 您以为呢？ 我以为我也是有特色呀。 有特色呀。 啊，是是， 老前辈。 哎呦，不敢当。 而且形象很好。 形象 真是 还可以。 大家看王先生的这个相声 啊， 就相当于是赏月一样。 我这长了一足球脑袋是怎么着？ 不啊， 怎么 像月亮一样啊？ 月亮， 天边的皓月 啊。 我们的观众要是能够用赏月的心态来听相声，好不好？ 哎呦，太好了！ 在观众心里，您就是月亮啊， 心旷神怡。 就是，而且您在观众心里啊， 啊， 很有点老顽童的意思， 是 是不是？确实是好。 好什么呀？ 不但相声说得好 啊， 而且相声的周边产业拓展的也好。 我们这说相声能拓展什么呀？ 不懂吧？ 怎么？ 不懂， 拓展什么？ 你随便举个例子 啊， 电影 啊， 电影怎么样收回成本？ 票房啊， 你瞧，真正制度完善了以后，电影那个票房啊， 啊， 只占收入的1/10， 那么少， 剩下都是周边的产业。 周边能有什么呀？ 你比方说电影的人物形象 啊， 做玩偶啊，印到身上，啊，这个做小本儿、做杯子等等等等吧。 哦，都成产品了。 这是周边的一系列产业链。 周边哦， 您也是啊。 我们说相声能有什么周边的？ 您做的特别好啊。 我 听说了。 你听说了？ 您不是注册了一个 啊？是 王记狗粮。 是我到这，但是这跟说相声没关系啊。 说相声的最爱养狗啊。 是。 听相声的很多观众也爱养狗。 现在都喜欢宠物、啊。 这有爱心啊。 啊， 再者一个，您干这行有先决条件。 有什么先决条件？ 认识的明星多呀。 那倒是， 大家伙拍广告免费啊。 哎，都捧我。 这些个说相声的，一人抱一袋狗粮 啊， 我们爱吃。 要绝对买啊！ 别买了，别买了。 这什么口号？这是狗粮，来我们爱吃。 人那个导演写的词儿是“我们家的宠物特别爱吃”。 对，这词儿对啊。 说相声的人讲究语言艺术， 是 你这个太绕嘴啊，这包袱想不了，我给你改改。我们爱吃。 这不行，你还得说那原词儿。 您怎么了？ 啊， 镜头语言呀、啊。 那 你们词儿是这几个字儿 啊？ 啪一转镜头 啊， 您就出来了。 我说什么？ 什么也不用说 啊， 吃就行了。 我吃这狗是怎么着？ 我没这么说呀。 不是您让我吃这不像话。 我就说您这买卖那肯定啊，那是的， 我得赔死。 怎么赔死呢？ 这买卖我还能赚钱啊？ 不， 您 这个买卖不挣钱 啊， 还有能挣钱的。 还能开拓什么？ 做兽医呀、啊。 兽医 啊。 那这跟说相声挨不上啊。 寿衣是什么呀？ 啊， 这人去世了以后穿的 啊。是啊， 现在我们普遍的生活好了 啊， 一般的八九十岁一百多岁再去世，对不对 啊？是， 这叫喜丧啊。 哦， 穿文林牌的寿衣。而且您这个寿衣好啊。 好什么？ 您这个头像就是注册商标。哎，麦当劳、肯德基，不是那老头吗？ 啊，别，我别跟这上校比 啊！ 别拿我这脑袋来那个，这是寿衣。 我这挣钱就得呗。 那这个， 您得弄品牌的寿衣， 就拿我这当品牌了。 对呀、啊，发展高端用户啊。 哦。 您一般，比方说大款、大腕、明星 啊， 出来以后穿那西服 啊， 最起码20万吧。 那得 便宜点10几万吧。 是得那名牌啊。 那为什么到货赃场的时候呢，寿衣都是一样的价儿？ 哦， 分不开档次。 哦，咱们这够档次。 对呀。 好好， 您这就赛过哭泣，不让普拉达。 这都什么名儿？这是 大牌啊。 哎呦，我没听说过都。 再者一个，一般人我有钱 啊， 我买6件普拉达。 嚯， 我买7件哭泣。 哦， 这成 啊。 寿衣一般就买1件。 是，这多了用不上。这个 一般舍不得穿出来， 也没有穿着寿衣满街跑的。 就说这意思 啊， 这能挣多少钱啊？ 这个 一件50万， 卖这么贵， 准有人买啊。在国贸那儿开店， 那好地方 啊，开店。 哦， 呼啦呼啦人过来看 啊。 哎呦，这卖什么的？ 这寿衣啊。 多少钱啊？ 这50万 啊。50万 啊， 谁他妈买这个呀？这也别说，真有一位买的 哦， 呱唧扔下钱，拿起一件就走。 你看开张了， 一下高兴 啊！ 一瞧这钱上那头像是阎王爷， 这是那冥币啊。 那买这可不就是那个吗？ 您这玩意儿，我这还得赔死。 这说个笑话 啊， 但说实话 啊， 您 啊， 挣钱没挣钱？ 提这干什么？ 你家这么猥琐的老人家不多见。别怕漏财，说说挣钱没有？ 也挣点。 当着大家伙儿 啊啊， 我把您这实话问出来 啊啊， 有我的目的。 有什么目的？ 我打算跟您借点钱。 你跟我借什么钱？这我这钱都也没在这。 我说清楚了，说清楚了，说清楚。 是手头也没有什么，这都那都是什么了？ 您 没钱。 您这岁数了。 我没钱。 我们这岁数 啊啊， 我们年轻人求到您这儿了。 不是 您得先听听为什么呀。 那不是，那你这为什么你这个你跟我借？我 买房。 买房你干嘛？这别 现在这房子呀，说实话 啊， 太贵了。 没错，别 你看那个有一电影。 什么电影？ 2001年上映的。 哪一部啊？ 大腕儿。 哦，这是冯小刚导演导的这个。 对呀、 啊。好啊。 里边经典台词儿。 哪句？ 大家伙儿都拿它当神话、当笑话那么听。 什么呀？ 就是在那个神经病院里边 啊 啊，那个什么光缆啊 啊， 什么宽带啊、卫星啊，能接上都给接上。 哦。 楼上有花园。 嗯。 楼下有游泳池。 嗯。 楼道里站一英国管家。 嚯。 戴着假发， 哦， 特绅士那种。 是， 甭管业主有事没事 啊， 全得来一句 什么 "May I help you, sir?" 哦， 标准的伦敦音儿 啊，伦敦。 倍儿有面子。 呵， 哎，你说 啊， 就这样的房子卖多少钱一平米啊？ 那怎么也得2000多美金吧？ 2000美金 啊， 那是成本 哟， 最起码是4000美金起 哦。 哎，我们的口号就是只求最贵，不求最好 哦。 这是不到10年以前 啊， 这个笑话的台词儿。 对啊， 现在呢 啊， 4000美金 啊， 按人民币的比率才20000多呀， 这进不了4环。 20000多，现在2环3-4万块钱 啊。没错 啊，也是，还真的啊。你甭还价，他也不打折。但是我就想问一句 啊， 那他妈英国管家在哪儿呢？ 那回伦敦了。 没办法 啊， 我们年轻人能攒多少钱啊？ 是， 但是真是我想跟您啊借点钱。 没什么钱，你甭买，现在房子这么贵，刚才说了，那就这价码都进不了4环，你别买。你像你这岁数， 我不是不买的事儿，我是不买 啊。 我他有人逼着我呀。 谁能这你不买就算了，你别那什么。 我女朋友啊。 你女朋友非逼着买房， 厉害着呢。 她， 我告诉你啊，徐德亮 啊， 我可不跟父母住一块儿，跟父母住一块儿肯定得打架呀。 是 我嫁给你要套房怎么了？多吗？我告诉你，猪还有个猪窝呢，狗还有个狗窝呢。我嫁给你不能就住一棚子，知道吗？ 这猪狗不如啊。 我这不是说过分的要求、 啊、 我跟你结婚，我嫁给你了，我要套50平米的房子，多吗？ 倒是不， 我又没要跃层，又没要复式，又没要别墅，50平米你都不给买啊？ 是， 我告诉你 啊， 你要是不给我买房 啊， 我绝不跟我现在爷们儿离婚。 音节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那么前面啊，咱们听了一段我跟王文林先生合说的相声《八扇屏》的电话部分，下边呢就到了北京小曲这个单元了。今天啊，咱们要给大家放一段我演唱的《令儿》。什么叫令儿呢？您看咱们原曲里有小令儿啊，这个我们岔曲里也有令儿。这令儿啊，就是岔曲头岔曲尾中间加一个曲牌，加一个小牌子，这个叫令儿。那么今天咱们听的这个呢，这个小牌子是忆江南。最后就为您送上忆江南，三弦伴奏还是您所熟悉的李建书老师，主持人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迹板桥霜，篱边菊沾黄。残月西南，映寒光，茅店中声唱，客旅人儿笑起航。山茅店一天霜，残月沉平野，秋水映霞光。名利催人早，征夫旅途长。哎，唐国